半年前，数以万计的虚拟黑塔突然出现在世界各地，全球各大国家组织立即创建研究小组，研究这些神秘古怪的黑色巨塔。整整半年时间里，它一直以虚拟的状态笼罩在地球上空，直到半年后的今天，这些黑塔已经成为了某种旅游景点式的存在。 黑塔，我拍张照。 这东西有什么好拍的？ 就拍吧嘛，发个朋友圈，标题叫《黑塔一日游》好了。 叮咚，2017年11月15日，地球上线啦！3天内，请所有玩家淘汰任意一名玩家，包括并不限于游戏方式。 该不会真的世界末日了吧？ 4亿9816万玩家成功载入游戏，游戏数据加载中。载入成功。2017年11月18日，欢迎玩家进入游戏。公布黑塔三大铁律：第一，一切解释归黑塔所有；第二，6点至18点是游戏时间；第三，请所有玩家努力攻塔。游戏愉快。 武警消失了，做研究的科学家也消失了，这个城市的大多数人都消失了。 叮咚，华夏一区偷渡客成功开启黑盘。叮咚，大型多人副本游戏《马里奥的大富翁》游戏。叮咚，触发支线任务一，30分钟内进入圣诞平安夜惊喜。叮咚，华夏一区偷渡客。 为什么黑塔 BOSS 几乎都是童话人物？沉寂的半年时间里，这些黑塔如同一块块饥渴的海绵，疯狂地吸纳人类社会的一切信息。最终，它以无上的文明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——黑塔世界。